被瓦解，你剩下那些。当生活在塌陷，你坚持底线。当所有人的视线不为你热烈，你站在最低点，不敢流泪。城市的肮脏， 全部的罪过都压在我身上，让我健康，让我健康。 让我与健康。